新都每时夏天都系吸到，九五八上车病毒，现在是皮冷包个感染新物。今年我下去花店里水回林里嘅乌龟，说那开水花火，说把女性来往后，本地居民家庭一来两去，我也说把我给叫乌龟。因为一来通过政府店主密码 SIMPASS 登录 gov.sg/cdcv 两区的物管，去加上民众俱乐部指定居民委员会中心跟居民联系往中心救助，两区数码定去加载本的物管。在政府端往送在跳楼，这些数码没搞定，已经有带有23万户家庭送往两区电力轮的物管。移民预管卡国表示，现在申请跟更新护照需要定最久的一礼拜。移民局讲，在今年三月以来，中国收到大量护照申请，相信最少因为官方疫情期间及边境管制，让国内积压留带有18万本国际或者集中国际的护照。由于护照申请需求大大增加，相关的诈骗活动也飙升，移民局提醒公众，假如接到姓刘加律师我的电话，只因为其护照有问题，就应该提高警惕。警方也提醒公众，提供申请赖水点送平台的简讯，以往上往上银行停取，应经会由内立平检查的评估。自九月以来，已经有最少五十类小骗，损失超过13万元。总理公署公宣布，今年的国庆公众大会将平安21号在红毛桥的工业教育局总部举行。本地的官办单日新办理会跌到4000起以下，报3890起。好难言论办事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多数新办理是本土办理，每周办理总暴露损失到1.7率。目前有240率表达意愿，其中20率需要永期转寄，6率在加好办公治疗。马来西亚最大的马来族正宗乌通，已经向小熊与树买将于中国代送日期，并且表示何时举行代送，将由小熊决定。香港媒体报道，检察署国家安全局已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，传谣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。逮捕天主教香港教区英修主教丁立功书记等等四人，因为目前黑带总是保释等候调查，但是必须交出履行证用。打上了一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马来武术选手伊凯巴伊在南区担任红木墩，以9.96的高峰击败泰国选手，为我国夺下本届冬奥会后十名金牌。感谢新闻报告完了。